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我们家隔壁啊，住着一邻居小张，自称是军事爱好者。前天出门的时候啊，我碰着他了，就问他：“哎，你要是这个游击队的指挥员，为了不让敌人使用铁道，游击队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呢？”我这邻居大声的回答：“这太容易了，我的部队必须迅速占领售票处，烧毁全部车票。”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接着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从那以后啊，我再也不问这邻居小张任何军事问题了。爱家小区小何和佳佳夫妻恩爱，是很多人都羡慕的一对，他们的生活呢也是乐趣多多。这不，都过去很长时间了，他们对那次旅游的经历还念念不忘呢。 哎，你还记得咱们上次去那个死海旅游的事儿吗？ 哎，那我可忘不了，那回的导游太给力了。 给力？那回他自我介绍说他才当导游没几年。这个时候咱身边的一个游客就问他：“那你以前是干嘛的呀？” 嗯，他说了：“我以前的工作是在非洲当猎人。”然后我就问他：“那您都打过哪些动物啊？” 哼，谁知道他回答说呀：“他一直在猎袋鼠。”哎，我就好奇地问了一句：“哎，不对吧？我记得非洲没有袋鼠啊。” 结果人导游说了：“说非洲没有，就是因为他在那儿把袋鼠都给打光了。” 哎，我觉得后边他说的这个更离谱。他领咱们到那个文化宫以后啊，介绍完所有的内容，又加了一句：“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文化宫啊，是我父亲主持建造的。等到了政府大厦那边，他最后又说。”附带提一下，这栋大厦是我父亲设计的。 等最后到了死海边上，他又开始说了：“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来到死海边了。”这死海刚说到这儿，你就打断他了，你记得吗？ 是啊，他说那些也忒可气了，总在那吹牛。这要不然我也不会说，这死海也是你父亲打死的吧？ 好，能把海打死，那这位导游的父亲那就该成为神话中的人物了。所以啊，讲话的时候还真是应该切合实际，不能够凭一时的痛快想当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曾经就有这么一位年轻人，一心认为自个儿啊能获得奥斯卡金像奖小金人，把自个儿都吹捧得飘飘然了。结果怎么样呢？一块来听听姜昆、李文华合说的相声《想入非非》。 青年人嘛， 嗯， 就应该有理想。 哎，这倒应该 有志气。 对对， 有包袱， 这好。嗯，包袱， 远大的包袱啊！青年人有个大包袱往前一走， 啊，非把你压趴下不可。 压我干什么？ 什么叫大包袱啊？ 我形容一下， 形容那叫抱负。 理想、 志向。 哦，对对对，抱负，抱负。抱负。哎，我这个人我就有抱负。 嗯，你有什么抱负？ 谁不跟我好，我就抱负。这个，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啊。打击报复 不是打，你别那么理解。 你说 我跟你说具体点怎么样？ 那好啊， 我在电影事业上我有报复。 哦，那你谈谈你的报复。 我可以说说我的想法。 好， 现在这个电影啊， 嗯， 我连看都不愿意看。 因为什么呢？ 不好。 哦， 没人会写，没人会拍。 是啊。 啊，哎，那电影刚看开头知道结尾，坏人好人一看就看得出来，一谈恋爱俩人准拽一块，嚷嚷的蹦什么呀？这是。 哎，你别说，他说这现象还真有。 前两天我们几个小伙子看了一场电影， 啊， 出去还没有一个钟头呢，坐在一起怎么也凑不起这个电影的情节来了。 怎么回事啊？ 把看过的好几部电影的情节全串在一块了。 哦，情节雷同， 人物也相仿啊。 是啊， 凑来凑去一个片子凑出12个主人公。 嚯， 啊，6对谈恋爱的，3个右派爸爸，4个日本妈，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呀？这个， 哎呀，还真是的，全乱套， 没有道理吗？你看， 嗯， 所以现在我一想，什么金鸡奖、百花奖，我连选他们都不选。 是啊， 哎， 这么一说，这些奖你都看不上。 我把我自己的眼光我关注在世界奥斯卡金像奖， 那是世界电影大奖， 对，国际大奖 啊， 奥斯卡，金像， 对， 小人头 可不是， 金子的， 对， 哎呀，往那奖桌上一摆，我就琢磨，你说他有半斤没有？ 你琢磨他分量干什么呀？ 这是个价值问题啊。 哦， 是不是？你说咱们，我就想，你说咱们怎么想法把他给抱过来？ 人家让拿吗？ 你别告诉人家。 哎，对，偷人家去啊？ 我干嘛偷人家啊？ 那什么叫别告诉人家呢？ 我是说，我们可以心里头使劲儿吗？ 哦，暗中使劲儿。 对，我们自己可以写电影剧本吗？ 哦， 我们可以像卓别林一样。 嗯， 我们可以自编自导自演自排。 好， 用我们实际行动，我们获得奥斯卡金像奖。 这雄心不小， 这就是我的包袱。 什么？ 不是那个，这就是我的抱负。 哦，那你具体的谈谈，在电影上你有什么抱负？ 有什么抱负 啊？ 我告诉你一个惊人的消息。 什么消息啊？ 我的处女作已经问世了。 嘿，什么作？ 处女作。 甭问，这一定便宜。 干嘛便宜啊？ 处理的都便宜。 你懂不懂？你这人懂不懂你啊？ 怎么了？ 人家艺术家，人家作家，人家把第一篇作品，人家都叫处理作。 哼，还我不懂呢，那不叫处理作， 那叫什么呀？ 处女作。 处女作。 对了， 你净开玩笑。 谁开玩笑？ 我是男的，那个。 嗨。这份糊涂。男的也叫处女座。 哦，男的也叫这个， 都叫处女座。哎， 反正我跟你说，我甭管叫什么，我剧本我已经写出来了。 哦，问世了。 哎，连谁扮演我这个电影里边的主人公啊，演员我都物色好了。 哦，主人公都选好了。 我全都选好了。 哦，这主人公是谁呀？ 是谁呀？您听了一定高兴。 你说谁吧？ 就是您。 我演主人公， 咱们俩一起合作，我能忘了您吗？ 哎呦， 我告诉您 啊， 这就是一鸣惊人的电影。 是啊， 目标就是世界奥斯卡金像奖。 哦， 想一想，在不久的将来， 啊， 您站在国际奥斯卡金像奖的大讲台上，您往上一站，抱着那个小人头， 哦，那就归我了， 获奖了。哎呀，观众一拥而上，把您抱起来往天上给您扔上30多米啊。 下边有人接着吗？ 不接着就该摔着您了。 是啊，你颠两下就得了，别扔那么高啊。 那是一种欢呼的表示。 哦， 大家就说您是最佳演员、最佳主角、最佳主人公扮演者。 哎，我说，你这个片子叫什么名字？ 着急了吧？ 你说说。 名字叫寡妇。 哦。片子叫寡妇 啊，通过主人公一个年轻寡妇个人的遭遇，描写了人生道路上的祸福。 不是，你先别介绍剧情呢，我演寡妇啊。 您糊涂了？ 我没糊涂啊。 您是男的是女的？ 我是男的呀。 还是的？ 你不是说我演主人公？ 女主人公是寡妇。 哦，这里还有男主人公呢。 就是嘛，您扮演男主人公。 男主人公是谁呀？ 男主人公是寡妇的爱人。 哦，我，这寡妇有爱人吗？ 她爱人不是死了吗？ 是啊，我演那死鬼啊。 不是 啊， 您呢？您扮演这个寡妇未来的爱人。 哦，后来搞上那个。 对对对，一个年轻的钢琴手。 弹钢琴的呀？ 啊， 哟，这我可来不了。 怎么呢？ 我不会弹钢琴呢。 不要紧。 怎么了？ 我给你找替身。 什么叫替身啊？ 你不懂了吧？ 啊，不懂。 电影术语。 哦。 现在经常搞这个。就是找一个会弹钢琴的，人家在那儿当啷当啷当啷，人家弹、 哦。 我这个镜头呢，我先对准您、 嗯、 啊，对准您，然后往下这么一摇，知道吗？这叫摇啊。摇、 哦。 哎，摇到手这换人家的手，当啷当啷当啷，人家弹的、 嗯， 然后再往上这么摇，往上一看，嘿，还是您那个脑袋瓜。您假装刚才就是您弹的，哎呀，您弹累了以后擦擦汗， 嗯、 哎，擦汗你会不会啊？ 啊，擦汗挠痒痒都会。 行了行了，哎，你就表现出一种风度来 哦， 让年轻的寡妇推门看见您以后，她的两只眼睛直了，她一见钟情。 嗯，看起来这寡妇的眼神也不怎么样。 怎么了？ 就我这年纪，她还钟情呢？ 您现在岁数是大点儿， 就是。 电影主要靠化妆。 化妆我知道。 还是的，一化妆您就年轻了。 你再画我这皱纹也画不平啊， 不就是皱纹吗？ 啊， 我给你打个比方， 你说说， 你看人谁没有皱纹啊？ 有啊， 说到时候往上这么一绿，哎，你看平了没有？ 哦，这么一来、 哎、平了，这都平了。 嗯，那我这手还放下来吗？ 还放下来啊， 一放下皱纹又出来了。 不是说手在这儿这么弄的， 怎么弄啊？ 你看看人家好些电影里都有这个手法、人家到时候人家化妆师拿胶布条往后边一蹬。哎呀，拿布条在后边一勒，找一点区别针和摁钉啊， 往脸上贴年画呢。 不是、你看我也不是化妆师，我知道这个吗？你不关心大事，我是搞剧作的。 哦哦，还得关心剧情。 哎，关键是剧情。 哦，情节很重要。 我这个电影，我安排了您悲惨的境遇和描写你顽强斗志的情景。 是啊， 不像现在这个电影，什么内景外景。 哦，咱们上哪儿拍去？ 咱们上深山老林里去拍。 干嘛跑那么远呢？ 哎、这叫以险取胜。 哦，还挺险呢。 哎，排您和真的老虎在一块掐起来了， 叫 和大蛇滚在一起睡觉，睡一宿以后找不着您了。 嗯，我就让蛇给吃了。 他倒是想吃， 那 30米高的大树蹭一下您窜上去了。 哎，多高？ 30米？ 不行 啊， 窜不上去。再三， 我用特技摄影。 什么叫特技啊？ 我拿绳子把您全捆好了，往上一蹬，哎，能上去不能？ 哦，拿绳蹬。这绳结实吗？ 结实，全是钢丝绳。 哎呦，那要把我勒死呢？ 勒死您就对了。 怎么对了？ 要不然人家怎么能成为寡妇呢？ 哦， 啊，不是， 我还是演死鬼啊。 不是，你都把我问糊涂了。你看，我这是电影的分镜头，你懂吗？ 他说这词儿我都不懂。 你都不懂。哎，以后你看我的剧本怎么样？ 那倒好。 好，我跟你讲，我电影剧本我写好了。 哦， 300字的稿纸。 多少篇？ 多少篇啊？4斤半。 都不论篇了， 数不过来了。 哦、 哎，你说、我最后我这个作者我签谁呀、 就写你的名字。 哎呀，人家不知道我。 你这剧本一出名就行了。 你不懂 啊？ 咱们应该写一个大作家的名字。 哦、 哎，大作家的名字在前头，我在后头带他们。 哦，后头带前头的。 你说怎么样？ 嗯，大作家，你准备加谁呀、 我准备加，哎，你说我加曹雪芹怕不合适吧？ 对了，那得问问曹雪芹去。 我不去。 为什么呀？ 你想，我一个大小伙子，人家曹雪芹一个姑娘家。 哎，曹雪芹是姑娘啊。 他是嫁人了吗？ 谁嫁人了？曹雪芹是男的。 甭管是男的是女的，我全部找他们了。 怎么了？ 我找他们谁也不愿意这么干。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作家不就是有点名吗？你们的名声谁给你们的？人民给你们的。 嗯， 你们还了不起了？我一人干行不行？ 那好， 天塌下来我一人顶的。 哟， 好汉做事好汉当，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 这是签名呢？ 怎么不是刷刷刷我签上我的笔名？ 什么名字呀？ 加里森。 嚯！哎呦，敢死队， 放到信封里，送到了电影厂，半年多了，一点音讯都没有。 怎么回事？ 哎，我也纳闷呢。拍上了、 要拍上得通知你啊。 准没拍。 嗯， 没拍，半年多不理我这茬，这是个问题。 对 啊，我得找他们讲理去。 可以问问他们。 我问问他们究竟重视不重视一个青年人的创作。 嗯， 我到了电影厂以后，他妈舔着脸还问我是谁呢。 嗯，你说什么呀？ 我没给他们好脸。 嗯， 我说出我名字我吓你们一跳， 嚯、 哦，你是谁呀、啊？ 我是寡妇。嗯、啊，不是，你们听清楚了，我是寡妇的作者。 你倒说清楚了啊！ 你别说，我这剧本他们还真看了。 哦，他们提什么意见了？ 说我写的没有生活根据，嗯，凭空杜撰， 杜撰。 你看用这俩字 怎么了？ 哪个作品不是肚子里转出来的？ 不是那么讲啊，说你虚构瞎编。 那你也看编的好不好？ 瞎编还能编好？ 那当然了。 还提什么意见了？ 还说我这个文化水平比较低，嗯，写作基础知识比较差。你知道有这么说话的吗？什么叫基础知识差啊？我基础知识我学的特别牢。 你有什么根据？ 我当然我有根据了。 你说说， 别人小学人家都上6年， 你上几年？ 我上11年。这， 嗨，净留级了。 留级了，我重视这问题。我跟你讲， 对了，那还上不上中学了？ 气得我眼泪我都快出来了。我到时候我提几条意见。 哦，怎么提的？ 我说首先你们甭管我这个剧本好坏，嗯，你们不会先排排试试吗？你们 剧本不好不能排， 不能吧？好不好？你让大家伙先尝尝啊！ 什么叫尝尝啊？ 你不排你也不要紧，嗯，你把本子你给我寄回来。 哎，倒是应该退稿。 半年多你不理我这茬，我多着急啊！嗯，我一天我去邮局去4回，出来进去8趟，人家老碰上我，以为我送报纸的呢。我 也没你这么气迷心的。 你们不给我寄本子，我也不怪你们，你们太忙，我理解你们。 好。 你们不会先商量商量 干什么呀？ 你先给我寄点稿费来吧。你们 嗨，稿子都不用还给稿费呢？ 甭管给多给少，你给我点我先花着嘛。 主要是没钱花。 冲你们的作品你们搞不出好作品来。哦，找一声我穿上我的稿子往肩膀一背，我回家了。我跟你 说，嗯，走了 不能白走。 怎么着？ 我留给他们一句话让他们记住了。 留下什么话了？ 我一边写地址我一边告诉他们。 告诉他们什么呢？ 要是打算给钱的时候通知一声啊。 你走吧。啊，稿子都拿走了还给钱呢？ 他们这儿不给、别的地方不给吗？ 你可以到别处投稿去。 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 好， 人家不能都像他们这样、我到了别的部门，哎，没有2分钟人立刻把钱就给我了。 是啊， 那当然了。 给多少钱呢？ 给了我2.7毛。 太少了。 你别嫌少了。 怎么 人若当废报纸卖的话才给1.3毛？ 卖废品了。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欢笑乐无边。我是韩健。这欢欢呀是个好孩子，是吧？他想讽刺一下说大话的人，要利用这个学校要排童话剧的机会啊，和爸爸小何在家里拍练了一个节目，名字叫《夸口的小鸟》，准备参加学校的表演比赛。 爸，在这个节目里我扮演麻雀，您来扮演乌鸦。 干嘛让我演乌鸦呀？ 您不是皮肤比较黑吗？ 行，那你给我说说剧情。 是这样，有一天乌鸦与麻雀在天空相撞，落在了树上。您扮演的乌鸦就问我，你是什么鸟啊？怎么我从来没有见过你？ 那你是怎么回答我的？ 我就说我是一只鹰。 你这不是吹牛吗？这鹰哪有你这么小的呀？我可没见过啊。 所以我接下来的台词就是，我是一只小鹰，我小是因为我吃的不好，缺营养。之后我也要反问您，你是只什么鸟啊？我也没见过你。 那我接着该说什么呀？ 您就得说，我是一只天鹅。结果我一听就不屑地说，你瞎说什么呀？哪有你这模样的天鹅呀？长得快跟黑炭一样了。 那我该怎么说呀？ 那您就要装得特别无辜地说，我是黑天鹅，而且是在锅炉房工作的。这时候您看到树下有一个屠夫在切肉，就对我说，你不是老鹰吗？能从那人手中弄块肉上来吗？ 那你弄了吗？ 当然了，我这只麻雀一个俯冲飞到桌上，叼了一块肉就要飞上树，可一下子被那个屠夫抓了个正着。屠夫生气的想拔我几个羽毛惩罚我一下。 那我该怎么办呀？ 这时候乌鸦见麻雀有危险，一下子飞了过去，冲着屠夫的手就咬了一口，屠夫手一疼就把我放了。等我这只麻雀回到树上，您就说，这样你就不再吹牛自己是老鹰了吧。 这回你该说实话了吧？ 谁说的？我这时候啊正要怒气冲冲地说，谁要你救我呀？没看见我正准备光着膀子跟他再拼一把呢？ 这麻雀的嘴可真够硬的啊，说大话差点把命给丢了。生活当中啊，偶尔的说一两个大话，开个玩笑，也许能够活跃气氛，锻炼锻炼口才。可是如果不分场合，就会引起别人的反感。下面啊，咱们就一块来听听王红说的相声小段说大话。 朋友爱吹牛说大话，那天见我，哎，红哥，我跟你说，哎，看我这块表子，哎，比那瑞士手表还好，好到嘛程度，我跟你讲，哎，这表啊扔在我们家那鱼缸里，那里还有水了啊，呵，扔那里边又防水啊还防震，也不用上弦，搁了四年再拿出来一看，哎，这表走的还正好，一分不差，你说这不说大话？我说这不新鲜，就你们家那鱼缸，四年前呢，我往里边扔了一个燕鱼，这四年当中啊，我没喂它，四年以后一看这燕鱼还活着。切，你跟我看行啊，四年不吃不喝那燕鱼活着，那他干嘛了，干什么了，在鱼缸里给你那手表上弦了。 刚才您听到的这是王红说的相声小段说大话。有一次啊，小何认识了一位音乐爱好者，问他，哎，您会演奏什么乐器啊？那位爱好者说了，哦，那就多了，什么钢琴呢，手风琴呢，管风琴呢，我会的乐器足可以给你列个清单。哎呦，是吗？那哎，小提琴你也擅长吗？小提琴那不在话下呀。你说它有多小？它能多小啊？它再小它能比那哨小吗？啊，哨咱们都会吹。好了，关于小何家的故事啊，今天就先听到这儿。最后为您送上无印良品演唱的恍然大悟。这里是快乐合家欢，主持人韩健代表编辑小新，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回见。 小心啊，我曾穿的光着脚跑在人群当中的马路，第一次为了一个女孩子哭，第一次感受那失恋的苦，我只是无意识的跑，直到眼前世界一片模糊，我不想停下脚步，渴望身体的痛大过心里的苦，和你那一段相处那时觉得清楚，现在看来盲目，是爱让我们糊涂，所谓一见钟情原来只是仓促，太容易的幸福谁会记得付出，我一直到现在才恍然大悟，爱要学着开始学会结束，与其在爱恨之间反反复复，这么爱对谁都没好处，我终于到现在才恍然大悟，我们谁也无法将谁说服，既然我已想清楚决定选择孤独，也顾不到你当中的马路，第一次为了一个女孩子哭，第一次感受那失恋的苦，我只是无意识的跑，直到眼前世界一片模糊，我不想停下脚步，渴望身体的痛大过心里的苦，和你那一段相处那时觉得清楚，现在看来盲目，是爱让我们糊涂，